有人说新时代的四大发明是移动网络支付、共享单车、电子商务和高铁，你会发现他们的出现呢都与网络有关，也可见呢新时代的网络对我们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。那在这五年里，你觉得互联网对你最大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呢？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平台，参与今天的留言吧。你会获得由我们送出的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提供的大型童话木偶剧《天鹅湖》的门票一张。